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突然提出让你们退出个人赛？ 七个人都没有说话，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六人眼中都流露着些许不解。大师僵硬的面庞上浮现出了一层潮红之色，凌厉的光芒从眼眸中一闪而过。 连我也没想到，武魂殿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居然还会使用那样卑鄙的手段。小三，你解释给大家听吧。 我们第一个上场的队员是精灵，精灵抽的签非常好，让我们在个人赛中保持后手位置，能够更好地观察对手的动向。但这时候，武魂殿学院战队出场的队员却突然表示认输，这就产生了两个效果。一个是武魂殿学院战队那名队员保持了完整的战斗力，没有任何消耗；另一个就是火无双也保持了完整的战斗力来对付精灵。如果我猜得不错，当火无双击败精灵之后，再面对武魂殿第二名队员时，他也会立刻认输。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是他们两个学院联手来对付我们。在个人赛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机会。每一场落败还好说，如果获胜，肯定就会遭受他们的车轮战。以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武魂殿会答应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请求。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正是与武魂殿学院战队达成了协议，才会得到武魂殿的支持。 说完自己的判断，唐三沉默了，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但愤怒的火焰却在房间内不断蔓延。难怪大师说武魂殿卑鄙，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还要联合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对抗一己，这不是卑鄙是什么？ 哼，他们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了吗？那他们也太小看我们了。本来我心中还没有太强的胜负欲，但既然他们这样，那就莫怪我们了。 在下午比赛到来之前，史莱克七怪一直留在大师的房间内，连吃饭也不例外。弗兰德和柳二龙守在外面，防止任何人接近。清晨的空气舒适凉爽，到了下午，当太阳高悬在天空正中时，这份凉爽就被炎炎的灼热所取代。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七名队员静静地站在一旁，教皇殿前广场内，两支进入准决赛的队伍凝视着对方。唐三和戴沐白站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看着前方不远处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两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不屑。风啸天、火舞、火无双三人作为战队的核心，死死地盯着唐三和戴沐白。火舞上前一步，遥望着唐三：“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唐三没有回答，眼中的轻蔑更加深了几分。火舞突然发现自己很讨厌唐三这么看着自己。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再次和你一决胜负，宁可放弃夺冠的机会，我也一定要击败你一次。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那么你已经落了下乘，失去了堂堂正正的态度，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 那就用事实说话吧，不要以为你救过我，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欠你的我已经还了。 听火舞这么说，唐三不自觉地想起那天他如同一团火涌入自己怀中主动献吻时的样子。对于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唐三还真的有几分欣赏，可惜火舞的脾气却是他不愿承受的，所以他们注定不能成为朋友。其他人虽然没有开口，但火药味已经变得浓郁起来。作为裁判的红衣主教很会掌握分寸，就在这个时候宣布了比赛开始。风啸天第一时间闪身来到火舞面前，火舞身上瞬间爆发的烈焰似乎成为了他的背景，而其他队员也在火无双的带领下纷纷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但令他们意外的情况出现，史莱克七怪并没有像以往的比赛时一样摆出正统阵容，而是在裁判刚一宣布开始时就飞快后退，围成了一个圆圈。圆圈最内部有两个人，宁荣荣和奥斯卡， 外面的五个人围绕着他们开始快速游走。此时他们谁也没有率先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可强烈的魂力波动却在七人身上弥漫而出，疯狂地朝着中心凝聚着。端坐在教皇殿前的教皇比比东、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以及三个封号斗罗眼中都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作为魂师界的翘楚，连他们也看不懂史莱克七怪在做什么。唐三、戴沐白、小五、马红俊、朱竹清五个人踏出的步伐出奇的一致，仿佛循着一种特殊的节奏，而五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轨迹，不断围绕着他们的身体弥漫而出。站在阵型中央的宁荣荣与奥斯卡手牵手同时闭上了双眼，宁荣荣身上腾起的是九彩宝光，而奥斯卡身上出现的则是淡淡的红光，两股光芒盘旋往复，冲天而起。史莱克七怪他们这种全新的战斗方式带给对手的是巨大的压力。 凤小天升空， 神风学院的七个人阵型立刻发生变化，一双巨大的青色翅膀从凤啸天背后舒展开，与此同时青色光影在他背后凝聚，正是疾风双头狼的模样。在那庞大绚丽的光影衬托下，凤啸天腾空而起，扶摇直上。此时他所施展的正是第二魂技双狼附体与第三魂技疾风双翼，在这两大魂技的作用下，风啸天的战斗力陡然提升到了极致。而就在此时，火无双已经接替了风啸天的位置，挡在了火舞身前，和他一起的还有两名神风学院的强攻系战魂师，三人形成了一面墙壁，挡住了火舞的身形。火舞背后的二人并不是提升到了四十级境界的那两名敏攻系火鹤魂师，而是当初在预选赛中出现的两名不足四十级的火属性辅助魂师。无数密集的火红色光点以惊人的速度朝着火舞的身体凝聚而去。火舞的脸色凝重，他的双手宛如有着千斤重量一般缓缓地对空抬起，炽热的火焰在掌心处凝聚成白光。此时此刻，他身上的四个魂环竟然全部都亮了起来，脸上痛苦的表情显示着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明眼人都能看出，神风学院现在采取的是五保二的策略，两名辅助系魂师给火舞支持，三名强攻系魂师保护。在七人中最关键的就是空中盘旋上升的风啸天，以及使用熔环技能凝聚了全部魂力的火舞。 变！ 史莱克七怪的阵型变了，原本的圆形突然变成了纵向的一字，唐三站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戴沐白，接下来分别是马红俊、小五和朱竹清，站在最后面的是宁荣荣和奥斯卡。七人的阵型变化令他们刚刚释放的魂力骤然凝聚在一起，而就在这时，奥斯卡突然从身后抱住了宁荣荣，他全身释放的淡红色光芒瞬间变成了粉红色，疯狂地涌入了宁荣荣体内。七宝琉璃塔从宁荣荣面前升起，他脸色凝重的双手前拍，与火舞一样，他身上的四个魂环也同时亮了起来。熔环天赋并不是只有火舞才拥有的，这本来也是七宝琉璃宗的特殊能力之一，作为宗主唯一的女儿，宁荣荣又怎么可能不会呢？只不过熔环所需要消耗的魂力过于庞大，轻易是不会使出的。四道凝实的九彩光晕从九宝琉璃塔的下四层绽放而出，直接射入面前的朱竹清的体内。在那庞大的辅助魂力的刺激下，朱竹清的双臂自然抬起，搭在了前面的小五身上。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九彩光芒骤然增强了几分，从朱竹清手中注入小五体内，而朱竹清整个人身上都已经被一层九彩光晕包裹住。小五的情况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那浓郁的九彩光芒就在这不断的向前传递的过程中变得越发浓郁起来。当光芒传递到戴沐白身上时，戴沐白双掌猛地击打在唐三背后，刹那间唐三的身体剧烈抖动了一下，他身上没有再出现九彩光晕，变成了一股无比庞大的威压。端坐在主位上的教皇比比东的眼睛亮了起来， 这是七位一体融合技。 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朝着比赛场外一脸平静的大师看去。虽然并不是逆天的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但仅仅是将七个人的实力融合起来施展出的技能就已经极为惊人。 要知道，每一名魂师的武魂都不相同，都有区别。一般来说，这种融合技都只会出现在武魂和魂技极为接近的魂师身上。史莱克奇怪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截然不同，偏重的方向也不相同。这样武魂完全不同的七个人竟然也能施展出七位一体融合技，哪怕是见多识广的教皇和封号斗罗们眼中也充满了不可思议。当那九彩光芒将七人串联在一起时，这个七位一体融合技就已经完成。尽管宁风致在看到奥斯卡从背后搂住宁荣荣腰身的时候皱了皱眉，可当他看到这个七位一体融合技完成时，眼中还是不禁流露出了惊讶之色。大家都知道这个七位一体融合技能够用出，并不是史莱克七怪的功劳，而是出自他们的老师，那站在不远处的大师之手。此时史莱克七怪所施展的正是大师那武魂界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武魂一体融合。研究了一辈子武魂，大师的成就或许只有他自己和嫡传弟子唐三才能够完全明白。空中的风啸天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情况观察得最为清楚，也最为吃惊。史莱克学院战队中出现宁荣荣和奥斯卡他并不意外，可眼前这七位一体融合技他是怎么也没想到。此时他知道自己没有犹豫的时间，长啸声中风啸天动了，他的身体宛如流星赶月一般从天而降。他那展开双翼的庞大身体在下落过程中并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弥漫的青光全部内敛。此时的他身体与双翼契合成了一个完美的角度，正是风啸天的自创技能疾风魔狼36连斩发动。而就在风啸天从天而降之时，斜刺里一道炽热的白光骤然而出，瞬间就追上了他的身体。片刻，风啸天整个人就完全融入到那白光之中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